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您把云南去的走， 我们这追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今天陪您的依旧是三个人，除了我之外当然还有两位快乐小子了，也是现在这相声界里这个才艺俱佳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作者方清平、甄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雅娟说那头一个快乐小子甄奇。 应该是我先自我介绍了 啊， 怎么你先说上了？ 因为今天没您什么事儿了啊。雅娟昨儿说了，今天整个时段都是我主说。 这么着，方清平，咱们呀，大人有大量，也算是说话算数。昨儿人家不是学马三立， 就是我吃闲了，齁着了，容易吗？ 也算是给他一奖励。 雅娟，你听着吧，他肯定介绍侯宝林。 我说您这，得他全把我给刨了。行， 那就说吧，侯宝林。 那侯宝林呢，是宝字辈的代表人物，这众所周知啊。那因为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呢，还得提到他。今天呢，我还真不介绍侯宝林。 那你介绍谁呀？ 另外两位宝字辈的名家。 谁呀？ 您知道吗？您知道吗？ 谁呀？ 常宝坤和赵佩茹。 这两位啊大家也熟悉。 其实啊，常赵二位在解放前就一对非常火爆的搭档。这样，我们先来听一段他们两人在解放前的一段录音，见识一下他们当初的风采。 对，如果这个录音音质比较差的话，还请大家见谅，因为时间确实很久远了。 这回啊，你一个人数回来宝，哦，有好几次买的铺掌柜， 可以啊。 你在我门口要钱呢，我特意不给你。我说出的细数买卖，我也别乎你。 什么买卖全有词？ 我要能说，你就能数吗？ 张嘴来词， 听你的。 那个打珠宝进街来，一街冷巷好买卖。我在外边走，我在外边给卖，下了个礼多人不问。我都一百斤、二百斤、三百斤，我都大量人、大量人、财量官，祖辈老爷做西村，西村做些汗流呗。小家有位三千岁，人有高，马有大，叫铁环眼胡子大，大侯爷们都有了马子，瞧上一天也害怕。那个大掌柜那个真特别，您那个脑袋是化学？ 这是什么词儿？我这是西餐部，我不给你钱。 那个打猪宝走不远，掌柜的开的西餐馆， 您这个福山做的精，牛肉茶加龙松，这做鱼做鸡龙，十里土的鸡子龙，用烤龙种炸了鸡，牛肉汤加鲍鱼，加上汤泡上菜，福山的规矩真多了，卖掌柜的当交代，那个卖掌柜长得俏，适合三座金州道。可不是傻子把你宠，卖掌柜金州三座三座勇， 这不像话。你越数这个，我越没钱。 我说没钱真没钱，你买珍珠宝好几千，挣了钱别的不干了，一到家里的冰箱钱，冰箱钱给他几十万，房子盖的几百间，咱家的房子真的好看，上上下下使金砖，那个房门东用檀香木，内里墙是水大烟，胡总墙楼罗殿，屋里的门地用洋钱，生活真为是猫眼，小先生四色成烟，咱家的门口屋里转，穿的皮袄把扇子扇， 我折腾啊， 这个营业门下急烂。下棋院底下是八仙，开始你约两边，墙上有名人字画小对联，长蛇虎画的美人真好看，女人当双手能舞出技巧，成亲王写的真巧，戴绿缎子的在脸上，那可写宝留学了。咱家的生来真有福，我屋里摆设真不俗，心中一心是古物，穿一条裤架不服，心中那我不情绪，家里的盒子出小虫，古城的寿星梅花鹿，紫檀毛柱生珍珠，盆盆里边烧火的树，秋香如玉金顶炉，茶盘茶碗满堂主子，当家手车大月壶， 这都什么摆设？我一自行车行我就这么破呀、啊。 你个大掌柜把话说，你卖的本是自行车，这自行车可真多了，汽车滚皮走的快，这个女人车一大梁，汽车就是不上房，这自行车真正好，就是不能横着跑， 这是废话，走上那不要紧， 这个名车走的更正经，《西游记》《取经经》《猪八戒》《孙悟空》的别的地方插旗声，名车走的更正门，黄天霸、张家门、小夫妻的金丝雀，那个天马蟹虎一只，咱们的别处也是不留钱。那个名车走的更正北，正家门、新家北、金丝雀金叶家和子高大老的文学官道也不给，名车走的更正西，乌龙院在沙区，你的母亲阎婆师傅，你的妹妹外子鸡， 你妹妹才纯鸟呢。 这段相声是二位合说的鼠来宝，常宝坤呢是常连安的大儿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张家口一带卖艺，当时有人喜欢他，就给他取名啊小蘑菇。常宝坤九岁拜张寿臣为师，出师以后呢跟父亲搭档说相声一炮而红啊，十五岁正式与赵佩茹搭档，二人相互切磋，轮流捧逗，事业猛进，在京津一带演出享有盛名，成为一对黄金组合。就是他们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51年，二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4月23号遇到敌机轰炸，赵佩茹是身负重伤，常宝坤先生呢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年仅29岁啊。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二位合作的相声录音呢，都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录制的，相当珍贵。 那下面我们再来安排一段常赵二位合作的相声。 好啊，我们来听一段浇地租。 有请常宝坤、赵佩茹。 赵老板，您别这么称呼，您说话的意思不是本地道啊。 对了，我是外路货，这像话。您应当问我是哪儿的人，您的贵处， 我是北京人。 您听我的口音像哪儿的？ 也是北京人。 不，我是乡下人， 可听不出来。 久在北京，我也回到我们老家，还得说那个乡下话。 别说乡下话， 要走了那个村啊，就得说那个乡下话。 嗯， 他那个累脑是一吃不倒，一吃了腻，十吃了不倒，九吃了不止。这个累脑不说不钻呢，木头不钻烧锅呀，这个烧锅不一钻就漏，这个烧锅一漏就湿不的了。哎，你听这话对不？这都像中国话了。他是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好的了，人说知木钻透，烧到漏， 他倒省劲。您是哪儿的人呢？ 那是南边的。 我问您那几时来的？ 那是庙子来的， 多尊道的，后个道的， 这不像话。 有名来后道， 这话不是你说，也不是那说， 谁说的？ 这是咱爹说的。 别这么拉近，咱爹那得说你爹 哦， 不能说咱爹。 哎， 他抄我俩去， 你来南爹说的。 你爹怎么说的？ 南爹说，儿子 啊， 你这怎么了？ 嘿，我这点嘴勤去 占便宜啊， 我吃的亏呢。 你不是要吃闷啊？这天气可不好，明天再走呗。走一许愿，你后边就到呀。这不是面来后到的。 您到这有什么事呢？ 俺到了此地呀，看看老爷。 哦，叫嫂看看你姥姥。 你来，我得看看你舅妈，看看你老姨。你不是外孙子吗？你也是重孙子。男有老爷，没有姥姥，男是个大少爷。 哦，你是老爷的儿子， 你是太太的孙子， 你是太太生的， 你是丫鬟下边，他怎么说怎么不对。男老爷是个做官的，老爷的坟地也叫男看着。 哦，净看坟吗？ 不够吃的，还种了点地儿。 种多少地？ 种了六顷地。 交钱交粮？ 交钱。 交多少钱？ 一亩地六毛钱。 嗯， 你算了钱多了。一亩地六毛，十亩地十块，五六三，五六六，六百三六一百八。你听看这个账头对吧？ 这都什么呀？您会算账了？他是一亩地六毛，十亩地六块，一百亩地为一顷六十块，五六三十，六六三百六十块钱。 还是你们这个说相似的啊？那在家了算了一虚也没算上来。到了第二天呢，俺街边那个小孙子过来了，说这个爷爷爷爷，你那个账头算的不对。他说一亩地六毛，十亩地六块，五六三十，六六三百六十块钱。还是俺那个小孙子了，俺在家里要算账算不过来，有俺那个小孙子了，俺吃的了看不见俺小孙子了，天上就找你算来了。 你还找你爷爷算去吧。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俺老爷在耀阳胡同。 耀阳胡同。 对嘞。 老爷贵姓？ 小抓 观音。 小抓你爹。 对，我死你爷爷。 你死黑爷爷？ 你抓谁爹？ 小抓你爹。 这是什么名字？ 这是个满洲的名字。 哦，你们老爷在齐？ 俺老爷不在齐，在包，在九号没带子，在六号带了一伙人就走了。 什么呀？在齐呀、啊，是齐人。 俺老爷不敢欺人呢，怕咬大腿。 齐活人呢？你们老爷吃钱令？ 俺老爷喝大药。 是钱令身子？ 是炮子儿的脑袋。 是什么底子？ 瓦底子。 哪一部？ 保交部。 汉官？ 汉脚啊， 满臭到一块儿了。也许是民国的官。是中将？是少将？ 俺老爷分年教。 是团长？是旅长？ 马长啊。 文虎章？家和章？ 一毛钱两张 煎饼果子呀。你们老爷是前清做官，民国做官， 是前清的， 是文职武职， 一官挑职。 对，没有水是腰啊，是文官武官， 那有啥分别？ 到前清文官出门那打锣，武将出门放炮。 哦，对了，那老爷他敲炮不放锣 啊？ 那个放锣不敲炮。 那像话吗？那个 怎么说？ 你们老爷打锣？ 哦，对了，打锣。 那个知县出门呢，打七磅锣。 七磅，一磅是十二两啊。 你这买毛线呢？ 什么叫磅啊？ 这一线就是一磅。 七线啊？多。 那是知府出门打九磅锣。 我， 樊聂斯打十一磅锣。 我爹多。 直隶总督打二十四磅锣。 你也算这个锣呀？还没有那老爷打那个锣铃子多了，那老爷那个锣不打怎么打呀？打起来没有完。 这么的，你学你们老爷打锣，我记个数，回头你也不打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那学一学那老爷打锣呗。 你学一学， 一出门啊，先喊一嗓子。 怎么喊的？ 这老爷要出门了！哇！ 嚯、哦，你们老爷带着水来的。 你老爷是王八精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落地的马呀。 这官气大了。 那老爷那个脾气可别， 嗯， 他自己打锣， 自己打。 老爷出门了， 哐一 哐 二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哐哐哐 哐哐多少馅儿了？ 我全都忘了。 但是没有气儿了。 有了气儿呢？ 有气儿了，还打了。 这是你们老爷出了门了。 那老爷还没下地呢。这出了门呢？出了门，闯闯闯，拐了弯，闯闯闯，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那老爷那个锣铁早些，闯闯的黑呀。 老爷什么官啊？ 那老爷是耍猴的。 你别挨骂。 下边接着介绍赵佩如。这赵佩如先生呢？可以说是一位捧哏巨匠，大师级的人物。他是公认的宝字辈的门长，拜相声前辈焦少海为师，与常宝坤合作呢，使二人名声大振。 后来呢，常宝坤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他就与李寿增合作演出对口相声。62年开始为马三立先生捧哏，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73年呢，赵佩茹重病住院，侯宝林到医院看望他，并约定好了病好之后接他到北京为侯先生捧哏。但赵佩茹先生不久病故了，未能如愿，这也成为一段憾事。赵佩茹先生呢，也是一位相声教育家，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如什么李伯祥啊、高英培啊、侯耀文呢、常贵田呢、马志存。哎，下边咱们就听一段常宝坤、赵佩茹合说的相声《五字诗》。 大家呀，我不敢当，您这个是是非非的来，我跟您说呢，我没一点的。咱们两个人可以说的诗词歌赋，咱们两个人要说诗词歌赋，可不能按照规矩来说。我告诉您啊，可不能是我说大话。你要跟我说点这个诗词歌赋，不敢说修养经典，咱们您是以脸之实。您的话可是狂的，也不见得。虽然说我没念过多少日子书吧，我也是进步之时。咱们怎么个说法？这个做事有规矩，讲的是一经二书，一三五个六，二四运分清。咱们这个呢，咱们呢就说白话，套成这么四句，就算是一首诗。就按照打文诗的意思说的，咱们以什么为题目呢？先发表出来，你这五个数目，哪五个数目？是一二三四五。现在怎么个说法呢？是我说的一，先找出一句吉祥话，吉祥话还得找出一个古人，是吧？我不管是哪朝哪代的古人，找出来人得知道，就得有个印象。找完了自己还能比这个古人，知道你还比我呢？可以，我先说，你先说个样子。一品当朝，这是吉祥话。上书官，怎么样？东坡居士西子山，赏月曾住是地寺，名下千古美名传。有点意思，我这是苏东坡一次病，做次病赋。我现在呢，这比苏东坡，你比苏东坡，我看你像苏肉豆，对，你像水萝卜。您这苏东坡的才子，你是兔子，玩笑啊！听我的，你说，一名诗人打九分，你有诗意是真传，二是奇色读书史。别号人称苏老泉，您那个我的古人那是苏东坡，我这是苏老泉，我心里可别扭一点，这怎么样？哎呀，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毛病，见着你爸爸也有这毛病，你看这忘了，瞧见我们这想起来了，我别扭。这得问啊，二声贺喜赵春菊，演唱三江乐府城。罗天挂了袁献玉，一举世袭岳伯君。五六中都罗天两次挂帅，28岁下春都，将士头条夺虎师，正是天前都乱箭，进京报国小无穷。我的主人是罗天，我的是罗雄，这个人你看看，人家又来了。你的毛病就得取消。那咱们说的三，这是你的是三元连柱满长魂，硕科就在四元城，寻经会汉民生远，国巨太斗韩府。您这个是名人啊，我这是个实人。您比谁？我比谭富英，像您还比谭富英呢。那么四郎唱你们的叫小三那句，你唱得上去吗？ 我唱不上去，您一直唱老生的。那看你像画风，你甭琢磨了，你说吧。 听我的，三世相传名人乐，奇功好义把善人，上有身父下有子，姓谭行武叫小陈。 好， 这怎么了？儿子，你怎么叫我呢？ 叫了我少陈老了吗？ 你也有这毛病啊。说的四，听明白？四季平安福禄喜，鸟乐相趋谁能比？小鸟依人真可爱，举止风流荷花女。 荷花女又来了， 唱太平歌词的。 你不看看我比何三女，你也比说那荷花，我看你要像狗尾巴。 我呀， 人家荷花女多好看，人家魔灯，你我的挺亮像电灯，人家荷花女是时髦，我看你也叫去八毛五，你再给我定糖水，是我的，你说四十即庆有天，您到我家去参观，招待正道您随便，不闻名叫吉提分。 于是说我是荷花女，我是吉提分。咱们两段吧， 我把所有都叫上了。说到你，我告诉你，只要你能说，我就能说。 好了， 你十捧寿挂堂前，我名叫常延安，家住地下蘑菇市，这各个蘑菇都赚钱。我呀，现在就是常延安了。 你呀、啊，你就是常延安哪 对了？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可不管你， 这可是你的事儿啊， 听我的，你说， 我就没词儿，我没词儿也得说呀。你福临门在我家。我把德行夸一夸，不是蘑菇说大话，我是蘑菇亲爸爸， 你是常延安的爸爸， 对不对？常延安是我爸爸， 你别挨骂。 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觉得这 样，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的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您把云南取得， 我们这追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雅娟， 哎， 这下边时段该我说了吧。 这样吧，我觉得还是继续由甄奇为大家介绍宝字辈的演员。 怎么样，清平老师，雅娟真够意思啊。 哎，不是，我这不是算说话算数吗？ 就是，其实大家熟悉的宝字辈呢太多了，侯宝林呢，马志明啊，常宝华啊，张永熙啊，陈永泉，赵世忠，田立和等等等等。时间有限，介绍一位比较有代表性，大家也非常喜欢的